未名电台子夜精心原创有声书蓝火 MIT PBS Web Radio 版出品。第十二章，蓝火，上集。 自从钟声响起，才过了三四个钟头，瓜五爷和龙东风领着众人已经从葫芦口一退再退，被逼下了黄泥冈，只能固守东城门。这风雷阵三面环山，一面靠水，而且周围的山崖都陡峭难行，只有一条山谷可供出入，按说是易守难攻。然而僵尸实在太多，虽然按理查克的新方子制成的焰火棒比胡老道的更亮，但赶尸人的鞭子总能推着僵尸不断压上，所以蓝光焰火收效甚微，只能延缓却无法止住僵尸们的推进。按包四爷的说法，这黄泥冈不能丢，因为那里有一块定阵符碑，现在只能希望这些僵尸们找不到那块埋在地下的符碑了。其实龙东风知道，找不到符碑又如何呢？这僵尸大军推过来，单靠这单薄低矮的城墙是挡不住他们的，法阵也许能保住，但全阵的人怕是无一能幸免了。总是事与愿违的，那些赶尸人似乎准确地知道符碑的所在，用鞭子指挥僵尸们挖刨起来。尽管知道是徒劳，龙东风还是开枪放倒了几个僵尸，还干掉一个赶尸人，但对于这支大军来说，拔掉这九牛一毛，马上就有别人添上来。其实之前埋藏的炸药放倒的更多，又有什么用呢？跟死人打仗注定赢不了。仅仅半个钟头，石碑就被挖出来打碎了。 法阵破了。 包四爷在城头上闭上眼睛，深叹一口气，城上点着一排焰火，勉强把尸群挡在一箭之外。每个人都静静等待着最后的时刻。而从城南破庙那边传来的阵阵震动，仍然不停透过腿脚敲打每个人的心脏，仿佛是僵尸们的战鼓一样。这时尸群后面一阵涌动，一顶灰盖和一面竖旗从里面缓缓涌出来。到了前排，龙东风才看到灰盖底下一辆木车，上面坐着一个人，一袭黑色道袍，头上兜着斗篷，看不见容颜。车停住之后，那人站起来，用沙哑的声音说道： 包老四，如今阵法已破，你还有什么手段？ 包四爷朗声道： 阁下何人？ 那人抬手往上一指，后面出来一个人，举着火把往竖旗前一照，印出上面五个黑色大字：神水大法师。 法师可是为了这汉拔而来？ 不错。 法师可知这汉拔乃是千年恶妖，放了他将为祸无穷。 这风雷阵我要定了，现在都是同道中人，我不为难你们。如果你们让出风雷阵，你们可以带着全镇百姓离开，我不会加害，除了这个姓毕的。 说着抬手朝碧连天指了一指。 但如果要负隅顽抗，一个都别想出去。 城上近前的人听到，仿佛绝望中抓住一根救命稻草，都期盼地望向包四爷。包四爷深吸口气想说话，嘴唇颤颤的，却没吐出一个字。 想要我性命就自己来取。 碧连天大叫一声，同时白光一闪，三条线射向那法师，然后一纵身朝那灰盖飞去。那法师冷笑一声，手指几弹，嗖嗖射出四根蓝线，三根钢钉应声而落，还有一根朝碧连天飞来。碧连天赶紧用剑一挡，一声脆响，止住了他往前飞的势头，落在地上，剑上一层冰霜。龙东风只见他将剑往空中一抛，口中念念有词，那宝剑落下来却不着地，悬在他身前。他接着快步奔向那法师，手中钢钉连发，那宝剑却似被人握着一般在身前舞动起来，步步逼近。那法师叫声好，默念咒诀，徐步踏前。碧连天的钢钉分别从眼睛、咽喉等多处要害穿透那法师钉在身后的僵尸和赶尸人身上，那座灰盖徐徐而倒，而那法师却依然步刚踏抖，行动如常。这时碧连天已到他身前，宝剑连出，却似刺入一团气雾，毫无阻碍。等碧连天回过神来，那法师已出现在他身后，缓缓一掌打入他后背。哦的一声，碧连天倒在地上，那法师念声咒，伸手在他背上慢慢划了起来，手指划过的地方都是一条蓝线。 落魂咒。 包四爷惊叫一声，话音未落，瓜五爷已飞身而出，快到落地时撒把黄土掀起一片尘雾，趁那法师挥袖扫避，右手望空一抓，带起碧连天的身体跳回城上。那法师笑道： 好一道望风扑影。 龙东风只见碧连天衣服上一片冰渍，牙齿正哒哒的颤动作响。包四爷展开双掌搭在碧连天肩上，随着脸上红霞闪现，一层层白雾泛起。碧连天咳嗽几声，吐出一口鲜血，脸色才慢慢红润过来。包四爷止住神功，叫碧连天静心修养，这才转过身望那法师一抱拳道： 皮三哥使得好障眼法啊。 哈哈哈，老四好眼力啊。 说着，那人缓缓拆下裹在头上的绷带，露出一张清秀的面孔来，看起来只有三十出头。 哎呀妈，都三十多年了，我们哥俩都已经白发苍苍，三哥却风采依旧，叫人羡慕。你的驻颜术也给兄弟们传授传授呗。 老五，你的俏皮话不如以前好笑了，你们可知32年前神肉分离，日日寄居老弱躯体的痛苦，这都是拜那姓毕的所赐。 老一代的恩怨却找小辈出气，三哥有降身份吧。尽管多有曲折，而今你重塑了肉身也算圆满了，何必非要踏平这风雷阵呢？ 重塑肉身，包老师你说的轻巧，你可知我费了多少功夫代价才得到这干尸回润的法子？ 你说这是你原来的尸身？ 不错，当初那姓毕的就在城南破庙对我下了手，我的魂魄被驱散之后却被那旱魃射住，他告诉我有还魂之法，但交换条件是我必须威他18000命魂，好助他恢复法力。他又教了我亲父的法门，可以找虚弱的肉身暂时寄居命魂。我在那风雷阵里困了将近10年，每日受风丝雷击之苦，最后趁你埋藏那伏碑的间隙，我才躲过了落魂阵逃了出去。但寄居的肉身因为与我命魂相斥，所以会逐渐腐烂，我必须10天半月就换新的躯体。老五，你若想学这个法子，我可以教你。 包四爷与瓜五爷互看一眼，包四爷微微一点头，瓜五爷慢慢地退到了后面，下城去了。 老五是去刨我的坟了吧？我这件皮囊7天前就派人偷出来了。 那这僵尸也是那旱魃的法门？ 这是我的得意之作。人死之后，命魂即散，需要在人死之前斋教，方才能收住命魂。如今虽然死人遍地，但斋教一遍就收得一个命魂，太过缓慢。战场上死人多，却不是个做法的好地方，所以我费了将近20年，也就收得3000命魂，离得万八之数还遥遥无期。幸亏附身了一个将死的西洋牧师，学了套西洋法术，可以连锁反应取人命魂，但所需初始条件太过苛刻，非常人能力可及。天性当今军阀混战，只要是杀人的法子，不愁没人赞助。而今不到3个月，即凑够万八之数。 苍天有好生之德，修道之人水蝼蚁亦不轻贱。你视天下苍生如草芥，万八条性命在你看来就是个数字。三哥，你误入歧途了。 迂腐，俗话说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为何？就因为妖魔不是你等这般扭捏作态，要行大慈悲，必要先有霹雳手段。 你的大慈悲，除了偷生复仇，还有什么？ 如果姓毕的早听了我的，现今我们早就廓清宇内妖孽了。他对我下手，这万八条性命都应该记在他的账上。 大言不惭，你要清妖孽，却为何要与那汉拔沆瀣一气？我算明白大哥为什么要对你下咒了。 想不到这么多年，老四你仍然这么懵懂。看你已替我出手报仇，我就点化你一二。我道家收妖之后，本可以练妖起来提高功力，但毕老太太过迂腐，认为这不是正途。后来我们镇住这旱魃，按我的办法，本可以徐徐取妖气修为己用，削弱妖魔，同时增长自己的道行。但毕老大一意孤行，非要将我等困在这里终身守阵。于是我私下练了1年多的妖气，而且专练他的白金心法，1年时间增加了功力，比他自己修炼8年还多。我只想借此证明这炼妖意图有利无害。可是他， 毕大哥练的是纯阳之气，你练的自然是阴寒一路。蒙二哥就死于一路类似大哥彻骨锁的手法，但其功法极为阴寒。这么说，是你下的手？是不是大哥猜到这一点才取你的性命？ 不错，但二哥之死的确是意外。当时毕大之所以撮合二哥与周家的婚事，其实是为了得到周家的混元玉虚印。这个宝贝在周家全无用处，只是个古玩摆件，但对修道之人则是神器，因为它可以吸收妖魔之气。毕大希望借此来耗尽旱魃，但我需要旱魃来修炼，所以想在半路偷了这个宝贝，不料被二哥发现，动起手来，那玉印戴在二嫂身上。我本想是用彻骨锁打碎那枚玉印，不想二哥却舍命相救。 你可知道大哥为了保全你的声誉，一直将这件事情隐瞒，也因为这个才跟我争执，被我…… 什么保全声誉？他那是被自己发的誓捆住了而已。当初我第一次对他讲过炼妖之事以后，他担心你们几个被我蛊惑，所以不但不准我炼，还强迫我发誓不跟任何人提起与此相关的任何事情。我当时跟他赌气，所以也要求他发了同样誓，没想到他作茧自缚，真是愚蠢之极。包老弟，兄弟我不是不讲情分的人，刚才开出的条件已经仁至义尽了，这风雷阵你到底是让是不让？